我认为吧，经典就是对一个人有特殊的意义就算是经典。对我来说吧，光良的第一次就算是经典的歌曲，因为就他是我和我女朋友的定情之歌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近来，山东沂南一位56岁的大爷成了网红，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支付宝。大爷说了自己本身姓支，付呢就是他的字辈儿，名字是宝。他大哥叫支付顺，小弟呢叫支付发，妹妹呢叫支付花。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非常响亮了。我有个朋友就叫我毕业生，每次我都拿来笑一遍。你呢，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名字很有意思的？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节目之外，别忘了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龙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跟我一起分享一下明天你想要听什么音乐早餐。我们下期节目见咯，拜拜。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只是个坏天气，一年有一天忽然又想到你，翻翻小说弹一弹钢琴，顺手回几封电子信。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，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，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都像陶醉的水蒸气。 I'll be leaving you 没有什么原因，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，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。有时候是恶作剧，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。 你有你的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是969。